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们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呐。 徐教授啊，干长气短，讲三方，百姓把他挂心上。 有情义，有担当，不义无报，我自强。青百草妖娆，这世界共享。 全国中医人栏目。大中医即将播出，揭秘传统中医，让中医服务大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走进本期的你好北京之中医来了。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真正帮助您解决健康问题。那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中医讲学当中。 中医讲学， 中医讲学将为您邀请北京培医堂中医药研究院医学部分徐桂英徐主任，讲述传统中医学术思想，传授名老中医学术经验，包含传统诊法经验、方剂用药经验、草药炮制经验及杂症应对经验等。 好的，有请徐主任。徐主任您好。 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我是徐桂英，是一位专门讲学中医的老太太。有苦皆灭除，其心得安隐，这句话呢是留下来的座右铭，就是作为医者能够把百姓的疾苦痛苦都给他治好。这是一个中医每一位从医的人的最大的追求，那也只有这样的话，自己呢才能心安理得。所以啊，一代代人呢都是按照这句话去做。有一年呢，我去一所大学受邀讲课，这课下呢就有一位同行跟我聊天，他就说起这个疑难杂症这个问题。这个同行他就讲说，有一位患者他得的是结节性的甲状腺肿大，耳口都疼，没有办法吞咽，而且这个患者非常奇怪，他这个人的整个脸呢红的就像关公一样。我当时一听，我就想到了，想到什么呢？就是这种症状，这是一种中医上非常难治的，叫痰热症。这个问题呢，在整个医案当中就记载了这么一例，在第八卷当中就有明确的记载。所以我就马上问这位同行，还能不能够联系到这位患者。这位同行啊，他一方面非常的惊异，哎，一个很有名气的大夫为何对这么一个素不相识的患者这么着急，但另一方面呢，他对我的这种别人不具备的精神所打动了，然后呢他就想办法找到了患者的信息。那这个患者呢，他留下了姓名，没有留下电话，这个地址呢只写到一个乡镇，就再也没有了。 那这个人很不好找啊。 是啊，光这一个镇，这一个镇得多少人呢？ 嗯， 但是呢，我没有选择放弃。在我的心中啊，我就在想，我一定要找到这位患者，我不能让他继续受罪。结果呢，第二天我就亲自到了这个乡，我到处打听这个人。还甭说啊，功夫不负有心人呢，经过乡里的帮助，终于找到了这位患者。 嗯， 这位患者呢，他都不敢相信，一个素不相识的大夫能够千里迢迢到这儿来帮助他，确定了最终的治疗方案。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有苦皆灭除，其心得安隐， 也就是真正的为我们的患者着想，不管有什么困难，我们都想要尽力的帮他解决问题。 没错，在咱们中医，不论是我的学生、大夫，还是医务人员，我相信呢，他们都能理解有苦皆灭除，其心得安隐的唐训。 嗯， 我经常呢跟他们讲，什么是善呢？什么是德？那前天我到南京去看了一看，在医院里正好有一位患者，他就来了，家很远，是上海吴淞那边来的，过来呢看颈椎病来了，诊了脉，看了病，给他开了三副修骨汤，医务人员就告诉他是最快也要到第二天的下午来取药。 嗯， 结果呢，这位老同志啊，上午有事儿，顺便呢他就过来了，而且呢非得要赶12点钟的火车，要把这个药拿走。那医务人员进去一看呢，那他的药呢正在熬着呢，还差一个小时。结果呢，老同志就是不干，还跟那儿嚷嚷，说我着急呀，我这个药必须现在就得拿走，差一个小时没事儿，你给我灌上，我拿走得了。老同志的脾气挺倔，医务人员谁说话也不好使。我刚要过去，就看见咱们67岁的熬药师傅张国华师傅他出来了，跟这位老同志唠了不到五分钟，老同志呢啥也不说了，而且呢是一脸的不好意思，就说那我坐下一趟车走吧。 嗯，这张师傅到底跟他说了什么呢？ 张师傅啊，他就跟他讲，他说老同志啊，比起年龄呢，可能我还比你长几岁，我就是熬药师傅，我熬了将近20多年的汤药了。他说你知道你的药是怎么熬出来的吗？从前一天就开始把一部分炮制好的药材下水浸泡，不同的药材呢，这先放后放必须要按照顺序，哪种药材放的时候用小火，哪种药材放的时候用大火，那都是有时间标注的。而且呢，你这三副药当中，其中有一味药叫一条根，那这味药按照要求，它必须在半夜子时的时候入药，所以为了你这一副药，我昨晚在半夜12点钟起来就给你熬药，为了治好你的病，治好我们每一位患者的病，我们都是一丝不苟的。那你看看，我们都这么认真，你为什么就要不按照他的规定把这个药拿走呢？还有一个小时，他能拿走吗？那当然可以，灌装是很快的， 嗯， 可是这必定会影响到药效，影响药效，这不就是对你自己的健康不负责任吗？啊，那么这几句话说了之后，老同志听明白了，连忙向张师傅说了几句，没想到熬药你们都这么辛苦，谢谢了。其实我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我是觉得真的挺感谢为中医付出的这些个医务人员，那他们所做的都是中医的一部分，也正是他们的一丝不苟，才成就了三副药，保证咱们三副药的效果。 你就说这个熬药师傅，他要做到浸泡不减食，放药有顺序，煎煮不马虎，在中药浓缩的时候要去掉里边的泡沫，在熬制的差不多的时候要滴珠，在使用犀角、牛黄、麝香、珍珠等贵重药物的时候，必须另开小灶单独煎熬，毫不吝啬啊，一定是按质按量的放入，绝不含糊。咱们各地的熬药师傅真的经常是到半夜，遇上特殊的情况就要整个一晚上都不睡觉，而且这每一味药材的熬制时间、火候的掌握、下药的引子的时间，真的是一丝一毫都不能差。那除了熬药的师傅，还有药材的炮制师傅，这醋制、蜜制、酒制、炭炒等等，每一道工序它都是非常繁杂的。咱们中医在汤药的熬制上，每一道工序都是有人监督和检验的，每一道工序达不到标准它也不行，必须严格按照所交代的方式来进行熬药。其实呢，这本身呢就是医德，就是在行善。咱们中医，不论你是什么地位，不论你是贫穷还是富有，你到这儿，咱们都像亲人一样。有人就说了，这么一个老中医这么些年，一个传一个，你们用得着对患者那么客气吗？我说这个客气不客气，它不是装出来的，是走心的。咱们中医的大夫，每一个人他都是走心的。我经常对全国各地的大夫、学生以及医务人员讲，我说什么是有苦皆灭除，其心得安隐。简单点说，我们一定要记住，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对待患者就如同对待亲人，更似亲人。大家记住一句话，要带着感情进病房，想着农民开处方，这个就是最实在的。所以我比较欣慰的是呢，在平时的工作中，咱们的大夫、学生以及医务人员都用尽可能通俗的语言向患者揭示病情，制定出经济可行的诊疗方案，这个呢也得到了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跟赞扬。有一次啊，一名身患重病的外地患者到沈阳进行治疗，因为病情比较复杂，那大量的检查费用为病人和家庭呢就带来了严重的经济负担。咱们中医的陆继业主任得到这个情况之后，通过详细的跟患者以及家属的沟通病史，主动亲自和北京专家组进行联系。那我们知道这些情况之后，迅速的研究国内外类似的病例，翻阅医案，最终呢确定了病因，开出了三副药加上刺血疗法，为患者以及家属呢节省了近几万元的检查费用，又避免了重复检查。这个呢就是有苦皆灭除，其心得安隐。我一直强调，作为医生，作为医务人员，光有医术还不行，还要努力做到洁身自好，一尘不染。因为在我们眼里，人人都是平等的，我们就是想让老百姓知道，没有关系，一样可以通过中医中药把病治好。所以呢，在咱们中医，医德才是排在第一位的。那为什么我们能够做到？因为我们只有做到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会更好地继承先人的中医中药的 大智慧。 嗯， 那在医案上呢，那是74年的5月15号， 嗯， 有一位患者叫刘慧敏，一个小女孩12岁，在15号这天凌晨3点，当时我还在睡觉呢，啊，睡梦当中就听见有人敲门了。这3点多钟啊，正是睡得香甜的时候，就听见敲门求救，求救声呢惊醒了我跟我先生还有我公爹，那么当时呢还有关医生、吴妈，还有两个熬药的公爹。那大家呢都不敢怠慢，听见有人敲门啊，就知道半夜敲门一定是急诊。 嗯， 马上都起床接诊，开个门一看，是一个父亲背着一个孩子。这个父亲他就说了：“大夫啊，救救我孩子吧！”我们一看就认出来了。这个父亲呢是当地的一位大夫 哦， 啊，就在附近住着。咱们这个医生这个行啊，有一个行规，就是说不是危重病人，同行者一般不会去轻易敲门求助。 嗯， 同行敲门求助，那必是重症，所以呢也顾不得寒暄了，赶紧把他们请到屋里。这个小姑娘慧敏呢，她的体温呢在40度上下波动 哦， 这个高热呀让这个孩子是烦躁不安，有点胡言乱语，在那儿叨叨叨叨什么呢，爸爸爸爸，这火烤我呢，火烤我呢， 这身上太热了， 是孩子烧糊涂了。 嗯， 而且这个孩子呢每隔一个小时他痉挛一次 哦。 那么我公爹就撩开这孩子的衣服，一看这孩子的肚子，这个腹部啊胀得就跟个鼓一样，肚子鼓得溜圆溜圆的。这孩子呢一看呢，他那个嘴唇有点焦，口渴呀烧的，小便呢说是颜色呢是赤色，而且他父亲说尿量很少。当时啊就用脉诊给他诊脉，发现这个孩子的脉象脉数紧，这个病情非常严重，生命垂危。公爹见状忙命令我们，冲着我先生就喊：快拿银针针刺人中合谷穴，强刺激，让我呢赶紧去药房找紫血丹给孩子灌服。 嗯， 然后就让吴妈呢用药棉蘸着稀释到20度的酒精擦孩子的四肢嘎着窝，凡是有窝的地方都要擦，然后又冲着两个熬药的公爹喊：刘叔赵叔啊，赶紧的祈敷冰片和麝香，用那个蓖麻油赶紧的给孩子灌肠。公爹呢让刘叔赵叔这两个，他们都是70多岁的人了，在当天呢他们两个也被派上了用场。 嗯， 当时在场的所有的人，我先生、我们俩，还有吴妈，还有两位熬药的公爹，都在我公爹的指挥下，是紧张有序的参与抢救。我先生呢，亲自用银针，针刺孩子的人中穴和骨穴。吴妈呢就用那个药棉蘸着稀释到20度的酒精给孩子擦四肢腋窝。 嗯，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物理降温的方法。这个方法呢我希望大家伙呢也都学会，平时学会了哎，关键时刻用得着啊，对一般的发烧啊降温呢、啊、是降温的速度是很快的。那么我呢把这个紫血丹拿来之后，我公爹呢就把冲好的紫血丹半勺半勺的这个灌喂给病人，总算呢给这个孩子灌进去了90%以上。这个时候呢两个熬药的公爹也把冰片跟麝香配好了，然后就非常熟练的在病人的肚脐眼这儿给他贴住。我公爹呢灌完了紫血丹，将盛有半斤蓖麻油的瓶接上了胶管，高高的挂在竹架上， 把接胶管的玻璃插头呢直插到孩子的肛门到大肠，然后呢摇竹架子上的玻璃瓶。平常呢一般患者这么个操作之后，这个蓖麻油呢它就会流动，会流进大肠。但是这个孩子呢腹胀如鼓，胶皮管内的油就像是一坛子死水，没有丝毫的流动。那这样呢它就起不到灌肠降温的作用呀。所以公爹呢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病人的体温不降，那就会痉挛难止，得不定什么时候他又要抽筋了。那么便秘不通，这个孩子呢就会腹胀难消，这个12岁的小姑娘就必死无疑。情急之下，我公爹就说了，你把大号的50毫升的针筒拿来，把这个油呢抽在这个针筒里，再接胶管直接摄入到孩子的大肠，灌进去看看能否通便。我先生赶紧拿来50毫升的这个针筒，抽取蓖麻油，直接由胶管推射进去，连续四次。这个时候公爹就指示说停。因为这个在中医上，这个蓖麻油呢是口服泻下剂，用它直接灌肠的并不多见。那么祖上经常采用这种方式用于高热病人。在注射进去2两油之后，公爹认为对12岁的小女孩来说这个量足够了。公爹呢就把患儿的两条腿抬高，用力的抛了几抛，然后呢又放回平处，又一松一紧的按摩孩子的腹部，偶尔呢能听到咕咕的这个肠鸣声。那过了不到10分钟，患儿的肠鸣声啊咕咕响，哎呀，通了通了。当时大家伙啊是欢喜若狂啊，这孩子膨胀的腹部片刻就像皮球泄气一样凹陷了很多。作为医生，作为内行人，这个呢却是感到如获至宝了。因为通了它就是好事啊，最起码这孩子这个命他能保住一会儿了。众人的一切努力啊没白费。随后这孩子的体温就开始下降，这个腹气一通，痉挛它就停止了，孩子呢逐渐的进入到安静的状态。这表面上这个病情啊是峰回路转，但是我们还是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有什么压力呢？ 因为我们心里都清楚啊，引起孩子高热的温热病毒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呢。那要彻底的治愈孩子的这个问题，必须得消除病因。那中医的温热病毒不是一般的药可以治疗的。虽然中药呢有很多种抗温热病毒的药材，比如说这个金银花、玄参、连翘、紫草、百步、菊花、板蓝根，还有冠仲、地丁草、山豆根、毛冬青等等。但是要立刻控制温热病毒，使病人的体温不再上升，这个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啊，从脉诊的这个脉象来看，孩子属于温热病邪，他陷入心包经了，所以呢这才引起了高热、痉挛还有昏厥。这个呢在中医上已经是进入死亡的边缘了。我公爹呢就把我跟我先生叫到一边，开了一个小规模的会诊。哎，你看啊，这个呢就是境界。因为那些年虽然公爹呀一直带着我和我先生就诊学习，但是每当遇到危急重症的时候，也都会把我们叫到一边听取我们的意见。一方面呢是看看我们学习的成果， 另一方面呢，也是听取我们的意见。因为公爹说过，学医不分年长老幼，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可学之处。你看，这个就是胸怀吧。 嗯。 所以呢，直到现在还留下了会诊的习惯，就是对每一个患者都要进行专家会诊，为的呢就是对每一个患者负责任。所以当时公爹就把我们叫在一起，最终的诊断就是热盛惊厥。那治法呢，就是要清热开窍镇惊安神。那要用到的方剂呢，就是紫血丹。 嗯， 说到这个紫血丹呢，我跟大伙儿介绍一下啊，这个是中医的丹药。这个丹药它出自太平惠民合剂局方当中，在卷六，按古方呢，这个是用于镇惊开窍的名贵的急救药。但是这味药的制法从明代开始呢，就慢慢的失传了。后来呢，就到了清代，那个时候呢，他已经是御医了，他就利用自己的权势跟人脉资源，他就召集了很多的名医药师，共同探讨这个紫血丹的制作方法。那么当时那些个名医啊，是面面相觑，没什么好招。后来呢，宫中一个80多岁的老御医，他就讲，因为这个老御医的祖父，他说过一个法子啊，说这个紫血丹中有几味药的药性太活，遇到铜跟铁呢，就会变质变色。那么要想制出真正的紫色的紫血丹，就非得用金铲银锅不可。 嗯， 那大家伙想想，这个炮制的这个工具得金铲跟银锅，那得花多少钱呢？啊，就一个金戒指一个银镯子都多少钱呢？还要铲跟锅。当时呢就毅然拍板，为了药效不惜工本，立即就定制金铲银锅。那么这个金铲银锅是打造好了，紫血丹的功效明显的就提高，那么失传的紫血丹这才得以保留。那么紫血丹的功用为清热开窍，作为镇惊安神的首选呢，那是绝对正确的。 嗯， 要保证退热，那就必须连续服紫血丹里头的生石膏、寒水石、滑石，是大寒泻火、除烦止渴的。那么犀牛角是清心凉血的，解毒安神。羚羊角呢，是凉肝息风、止惊厥。麝香呢是开窍，这几味药呢共为君药。玄参、生麻、甘草是清热解毒，为臣药。朱砂、磁石、黄金重症安神，为佐药。那么青木香、丁香、沉香宜宣通气机。芒硝呢是泻热通便，为使药。那么这个紫血丹呢，在中医的临床上救急的效果明显。不过呢，单靠紫血丹治疗，它只可以解燃眉之急。 嗯， 在治疗经验上，这个抗温热病毒啊，必须得服用三副银莲汤，这才可以。 三副银莲汤。 对、 哦、 这三副银莲汤啊，可以说是先辈几代人根据治疗温热病毒临床经验反复实践总结出来的方剂。可以说呢，在救治过程当中是屡见功勋。用到的方药，金银花3钱、连翘3钱、玄参3钱、 板蓝根三钱，防风二钱，禁戒二钱，香茹二钱，黄连二钱，丹参二钱，石膏二钱，知母二钱，贝母二钱，甘草二钱。 嗯， 这个方子的功效就是抗温热病毒，散热泻火。那这个方子呢，是热已经入营血，高热胡言乱语，尚未抽搐阶段所用。但是慧敏这个孩子呢，他已经抽搐了，所以呢，在这个方子当中又加了地龙二钱、钩藤二钱、胆南星二钱，目的呢，加了这几味药就是给孩子镇惊，止抽搐、除痰。我公爹下完方子，我跟我先生呢就快速的配药，公爹呢亲自煎好药，吴妈呢就端来一勺一勺的喂给孩子。这个孩子服药以后啊，就安静的睡着了。公爹呢语重心长的对我说，要把这个汤剂用得出神入化，就要对所遇到的各式各样的症候掌握清楚透彻，而且一定要因时因地因人施方。这个汤药虽为是老方，但是呢，在临床上各个症候时期的用药的精髓，就在对药物的加减的选择。辨证给药，一人一方，这是中医的治疗关键。所以就是一碗汤药下去，这孩子睡得特别香，体温呢也下来了。所以呢，这个呀就是中医的大智慧。 嗯， 孩子呢整整躺了一天。 嗯， 到夜幕再降临的时候，街道旁各家的店铺点燃了煤油灯，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拉电，大家呢也都不想做夜市，人们呢忙碌了一天也都要休息了，只有个别人呢才到街上的店铺去补充煤油啊、火柴呀、盐呐、醋啊等等一些生活的必需品，当然药店也不例外。大家伙儿忙碌了一天，吃完晚饭以后呢就分别歇息。那么这个孩子病情已经好转，家属呢就等待着大夫的安排，看看是否可以带孩子回家。公爹当时啊很犹豫。 为什么犹豫呢？ 因为有一句行话叫做店铺如金库， 嗯， 存放着贵重的药品，相当于是绝对的禁地了，非本店人员未经许可可是不能进内的，这个行规呢谁都明白。所以公爹内心也就忧虑重重，病人的病情虽然好转，能喝粥水了，按理呢可以回家调养，但是呢又怕这个病反复。 嗯， 最后公爹还是说，孩子不要抱走，留在店内继续观察治疗吧。你看这个呢就是医者大德的胸襟啊。 嗯， 到第二天孩子平安无事，那当然就可以回家了。 嗯， 那么讲这些个病例，其实跟大伙儿说呢，就是中医啊它不是慢郎中，中医呢它是有大智慧的，我们呢也绝不能再让它一点一点的消失掉。所以呢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你们在我的节目当中学到的知识传播给更多的人，让越来越多的老百姓知道中医的真实面目。 嗯，这中医啊真的是太了不起了，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也会和我一样啊有所感叹。全市的是

中医的点点滴滴的宝贵财富才会一点不差的得以保留。那么今天在这儿呢，我也祝愿中医能够后继有人，把经验和智慧呢传承下去。 嗯，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我相信呢，在您的帮助之下，传统中医药文化一定会更好的传承。那更重要的是，能够让越来越多想要得到健康的人受益于传统中医的大智慧。那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再会。 透明晨光中悠悠花香里，快乐一天从头而起，清爽的头发，清新的气息，每天带来自信的你，放飞此刻好情绪，翩翩秀发 购买农夫山泉好水旺财促销装，扫瓶身二维码，有机会赢取狗年玻璃瓶纪念礼盒和现金红包，百分百中奖。农夫山泉祝您新春快乐，狗年大吉。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清明。